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现在啊，我们要说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觉得生态文明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可能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那不就是青山绿水吗？洁净的空气啊，干净的水源等等。其实啊，生态文明是我们建设我们的家园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有一天啊，我们身边处处啊都是田园诗当中的美景，我们身边啊处处啊都有高山流水。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希望通过一本书为大家来展现啊一幅优美的生态文明的愿景。这本书的名字叫《野草离离》啊，让我想到了一首诗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其实我们身边的一些知名的或者是不知名的花花草草，正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或者是说呢我们维护好生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有些东西或许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视而不见；有些东西啊，我们天天看见，可是却叫不出它的名字来，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长在这里，它有什么特性，它有什么作用。今天我们的这本书通过一些身边的花花草草，带大家走进一幅田园的世界和美景。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王晨。王晨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东西您看见过或者是听说过吗？车前、荠菜、紫云英、野豌豆、菖蒲、水芹、苜蓿、白毛，还有荇菜、薄荷、马齿苋、决明、牵牛、瓦松、苍耳，我估计啊有一半左右大家听说过啊，但是又有多少咱们听说过之后还能在我们的北京城包括我们郊区的一些山上啊水边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见过？问一下王晨哈，你在书里写了这么多的植物，你都见过吗？ 其实这些植物呢大多数在我们的生活周边的地区都能够见得到，其中很多种类在我们北京城市里面就能见到，不用跑到郊区。只不过呢我们可能大家经常是从他们的身边路过，视而不见就错过了。 嗯，视而不见有的时候是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如果不是学植物专业的，或者是说不是对这些动物植物啊或者说自然的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很多人真的是叫不上名字来。因为现在啊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像原来或者说远古得挖野菜为食，现在你说大家挖野菜担心这野菜有没有农药，有没有其他的有害物质。 对，其实在城市里面的话，我们说挖野菜可能觉得土壤啊或者空气啊水啊会不会因为城市的一些影响造成这个野菜本身吃起来会担心啊，所以真的不用再回到我们以前必须要挖野菜来填饱肚子的这个阶段。 对， 所以说慢慢认识这些植物的人也就少起来了。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啊，带大家来了解这些植物当中的一个啊微观的特别美丽的世界，也带大家去了解这些植物身上所蕴含的一些文化，还有历史的一些典故。其实刚才所说的每一种植物都有一些相应的诗篇啊，或者是一些历史故事和它们对应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仅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些特别美丽的特别可爱的植物，其实呢也在说我们历史。首先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做折耳，换句话，换个词语，可能大家更明白，鱼腥草。 对，其实呢，鱼腥草，我们说它的这个植物的中文正式名叫荠菜。 嗯， 那么还有很多的别名了，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折耳根， 嗯， 因为主要是吃它的根茎。 是。 那么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管它叫这种臭菜，因为它的味道有点像这种腥鱼，这种味道不是太好。但是呢，很多地区，尤其是像我们西南地区的， 嗯， 吃折耳根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觉得基本上大家都会去吃的，这样 是一个凉拌小菜。 对，虽然它的味道很特殊，因为我第一次去贵州的时候，哇，火车上大家都在吃，然后我就接受不了它这个味儿了。 嗯， 第一次， 嗯， 但是呢，到了贵州啊，总算可以不用吃了。到路边买一个小吃，看着像那种摊鸡蛋饼似的， 嗯， 我说这个不错，您给我来一个这个吧。结果人家摊好了，咔拉开，弄一堆折耳根凉拌好的，哐哐哐塞进去，好了吃吧，这还是这个味道。 对， 但是呢，咱们说就是鱼腥草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哦，这个东西能吃，不管味道你觉得是好是不好，但是呢，大家的了解，我知道的只是可能从经验、从生活上得到的一种这种总结或者归纳。其实现在我们说，现代科学在说折耳根这个东西，鱼腥草这个东西可能含有有害物质，那么吃的多的话对人体会不好。所以呢，我想这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比较普通的大家对植物的一种认知的渠道问题。 嗯，其实说到这些植物啊，大家特别是中国人啊，有一个习惯，都会问一句：能吃吗？ 对 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个想法呢，我们两说啊。一种说法呢是咱们别老想吃，好不好？第二种说法呢是我们通过吃这种最朴素的、最本能的行为啊，去走进它的世界，这也未尝不可哈。那我们从吃说起吧，反正这个东西是少量吃是没问题的啊，还有一些这个医学上的作用。但是在古代，大家拿这个干嘛呀？还有什么样的讲究啊？ 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什么人最先吃这个折耳根， 嗯， 或者是说这个鱼腥草这种植物什么时候最先被大家认可了？这个我们要往前推，在很久很久以前了。 嗯， 到春秋战国时期， 嗯， 啊，那个时候呢，说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打仗啊，这个勾践呢，一开始打输了，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哦，隔了一段时间，终于是我又卷土重来，把吴王夫差打败了， 嗯， 但是呢，勾践心里难受， 嗯， 为什么呢？他当时呀，被夫差俘虏了以后啊。为了说让夫差信任我，让我回到越国去，我再重新经营，他就夫差正好生病了，这个觉得我不行了，身体不行了，勾践呢赶快的说，哎，我小时候学过一个特牛特有效果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我可以尝人的粪便。 哦 哦，你的这个排泄物我吃完了以后，我尝一尝，看看你的身体怎么样。哦，他尝了这个夫差的粪便，说：“哎，您身体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后来呢，夫差真好了，把勾践放回去了。勾践为了这事儿心里难受啊。 嗯， 他回去以后一直觉得我有口臭，有口臭。就自从尝了这个，我就有口臭。 嗯， 那怎么办呀？哦，相传当时的这个范蠡给这勾践出了一主意。 嗯， 这样吧，这个在咱们这个越国的一个山上呀，有一种野草，这个野草呢。味儿反正不怎么样，这个有这个臭鱼腥味儿， 你让这个大家都吃这野草当野菜吃， 嗯， 大家嘴里都臭，您臭我们就闻不出来了。 嗯， 那勾践觉得这个主意好啊， 嗯， 那时候我没有口香糖，那你们都来吃口臭草吧。 嗯， 结果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都开始吃这个鱼腥草，这个风俗慢慢就传下去了。 嗯，其实是为了迎合啊君主啊，让君主不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和大家。没想到大家这么一吃，还真成了习俗了。 对，所以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嗯，这说的是，折耳根、鱼腥草，它的这个历史上的，在吃上面的这个源头啊，一个来历，这也算是一个典故啊。那么具体到这个植物学上，我相信您是一个喜欢植物的人啊，写了这么多东西，这本书还挺有意思的，有这个手绘的，也有照片啊，很多的图。这个鱼腥草在它的生长的环境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鱼腥草呢，它一般生长在比较潮湿的环境里面。我们说，比如说林子底下比较阴湿的这种土地上、山坡上，或者是在这种潮湿的水边，小溪边都会有。那么，但是呢，我们北京很可惜是见不到，基本上要从可能河南南部再往南的。广大地区就都能见得到了。 嗯，那你去实地找过吗？ 对，我其实找鱼腥草还有挺有意思的情况， 嗯， 就是当时我在河南南边嘛，那个信阳那边鸡公山，我当时在考察， 嗯， 然后拍照片， 嗯， 结果在这个草地里面我们都打滚啊，那个往地上趴着拍照片， 嗯， 结果呢回来以后就觉得身上这什么味儿啊， 嗯， 怎么闻都觉着难受。回到林场以后，林场那儿正好有一个，当时呢，也在那边做一些研究的一个姑娘师妹，突然就高兴了， 嗯， 说的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哎，我说这没事啊，哦，闻见这味儿了。她说你是不是吃了折耳根了？吃这鱼腥草啊？那个姑娘是湖北人， 哦， 她就说湖南人不河南人他们都不吃，我们湖北其实都吃的，这山上有啊，他们都不吃这。他就好像见着亲人了似的，开始跟我聊这鱼腥草，就聊起来了。 哦，他是从小就吃， 对， 他对于这个味道很敏感， 对他觉得这个味道很亲切。 但是你当时不认识是吧？ 我当时不知道周围有啊，我第二天再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发现刚刚长出来的这个嫩芽啊， 嗯， 被我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可能压倒了几颗，它的味道就蹭到身上， 哦，散发出来了。 对， 哎，这是和折耳根的一次偶遇哈。 对，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去找一些植物，可能我们主观的想去见到什么不一定能够见到，但是往往是这种偶遇，我们在山上遇到了有意思的一些植物啊，或者是有意思的和植物相关的人，都能够最后就变成一段现在津津乐道的故事。 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也就是这个博物爱好者们啊他们的兴趣所在。如果每一次都按计划啊完成了你们的这个考察也好、研究也好，或者是发现也好的这个目的，那么可能总觉得缺少了一点点和大自然的这种啊巧遇的感觉啊，那种欣喜的感觉啊，往往就是这种啊突如其来的啊，猛颠儿的、意想不到的，哪怕是夹杂在意外当中的一些发现和收获，会让大家呢回味很久啊。这是折耳根啊，或者说鱼腥草，这是书里的一段啊。其实啊，我想我们的生态文明啊，刚才说了啊，就是不应该是仅仅我们看得见的，而应该是在我们的心里。那么谈到每一种植物，我们心里对它啊都有一个特殊的印象，或者是独特的回忆，哪怕是一段尘封很久的往事。只有以这种方式，我想这种花花草草啊，一树一木，它才真正的在我们心里能够啊有魂啊，能够扎根啊。如果仅是从颜色啊、从形状、从品性啊，仅仅是从这种物理和生物的角度来评判的话呢？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哈。 对，其实呢，您刚才说的，这也就是我写这本书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的希望，一个初衷。 嗯，嗯， 因为呢，我是学生物学，后来学的植物学。 嗯， 我读书这些年，我们都是学的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什么？它的拉丁学名是什么 样的？你在学科学？ 对，其实呢，学的是我们说从西方的这一套体系过来的科学。 嗯， 但是呢，经常我们被问两个问题， 嗯， 就非常尴尬。比如说，大家一起在路上走，突然有人问：“哦，你学植物学的，你告诉我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啊，我告诉他，比如说这个叫银杏。 嗯， 那它为什么叫银杏啊？ 嗯， 完，我读书可能从大学到研究生读了大概七八年，加在一起，为什么叫银杏？谁教过？也没人教过。 嗯， 所以呢，后来我就去了解哦，尤其是植物的中文的名字，它的由来，它的故事。它的文化意义，它的在历史中间扮演的一个角色，这些东西其实是大家很自发的愿意去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课本里没有教过， 哎， 所以呢，我是想把这些东西也给大家表现出来。 太好了，这个植物啊都有名字，有了名字，它就有了人文的色彩，因为起名的都是人呐。这本书也有一个名字啊，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了，叫《野草离离》，还有一个副标题叫《角落中的绿色诗篇》啊。怎么打算起这么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 对，其实呢，首先是关注这种野草或者野生的花花草草的话， 嗯， 这个是我自己一直非常有兴趣的。因为呢，相比于栽种在这个花盆里啊，或者栽种在公园里的这些观赏花卉，我觉得野生植物本身更能够让人在观察的过程中去了解到最真实的自然。 嗯， 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我们说不起眼的这些花花草草，它有自己的名字，它有自己的故事，它甚至曾经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这些东西呢，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如果我在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给大家讲到了啊，大家就会觉得其实它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哦，它原来这么富有诗意，所以呢起了这样的一个书的标题和名字。 好，其实这本书里啊也有很多的古诗啊，所选的每一段或者是每一首都对应了书里所介绍的每一种植物啊，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经常听到啊，我们平时开玩笑也好，包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也好，或者是在书里也好，都能够听到或者是看到啊。那么这一段《诗经》当中的描写和一种植物多少有点关系，这个植物的名字呢叫荇菜，怎么写这个字儿啊？ 在《诗经》里面的话是草字头一个行走的行， 嗯， 那么在现在我们说植物的中文正式名里是草字头一个我们吃的水果那个杏， 嗯， 那个杏啊， 就是银杏的杏， 对，杏，对 啊，哎，这个东西在《诗经》当中啊是这么写的哈，叫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妩媚求之，求之不得，妩媚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必 冒 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啊，这是《诗经》当中的一段描写。哎，这个《诗经》写的是这个美女啊，她左右在采这个荇菜啊。那证明这个菜是长在水里的。 对，其实呢，我们说这一首《诗经》的这一段非常知名，是因为它是我们《诗经》一翻开第一篇，那么《周南》的第一篇， 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关雎》 嗯。 那么除了雎鸠这种水鸟以外，那就是荇菜这种水生植物。 嗯， 它长在水中间，然后根扎在水里，它的叶子飘在水面上。花儿也会挺立出水，开出金黄色的花。 嗯 嗯， 金黄色的花， 对， 很 漂 亮，啊，漂 亮。然后花瓣边上还会有非常细碎的这种流苏。 嗯， 对，看起来仔细看的话，真的像我们说，像宝石一样那种感觉，在太阳光照射下， 嗯， 它会开放。 那它是从水里面长出来的。 对，其实呢，我们说大家一直在问，窈窕淑女到底采荇菜要干什么？那么其实古代的一些这种博物学家、本草学家，他们会有考证，说呢，古代的时候啊，在这种先秦的时候，大家会认为水里面的水生植物是从这种清洁的水长出来的，所以这些植物本身也有这种高洁的特性，不像泥土里边可能从烂泥里边长出来，我们大家鄙视它，从这种干净的水里我们很喜欢。那么就是有身份的这种女子，然后品性高洁的女子，就会去采这种水生植物过来，然后是自己的一个这种品性的体现。当然呢，古代也有关于荇菜食用的这种说法，可以吃。我们说古代人关注植物可能几方面，要么可以吃，要么可以入药，那么还有就是这种可能会体现一些个人身份、个人情趣这样的植物，大家会更关注。 在你的书里啊，还写了一个这个典故哈、啊，但这个典故可能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对， 但是我们听听无妨哈、 啊。对，其实呢，这个典故是这样说：这个周朝呀，当时这个周康王，他作为这个君主啊，自己不思进取，他觉得我天天跟美女游乐，特别高兴，一直问哪儿有美女啊，哪儿有美女啊？哎，这个时候。我们说周康王身边的有这种比较这个贤臣呀，比较愿意去为主公分忧的这种臣子，觉得我们的这个君王不能这样啊，那就给君王讲个故事吧。说这个民间呀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有一个 老百姓都开始唱这歌了， 流传的这个歌就是刚才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个歌。那么周康王听了高兴啊，你说那些窈窕淑女在哪儿呢？这个要不然那个请过几位来，咱们一起欢乐一下吧。哦，这臣子开始说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您知道为什么大家去采荇菜吗？是因为这个他要表现自己的这种一个高洁的品性。我们说呢，我们的后妃就是那个您这边的这个后宫啊，他们采荇菜表现他们，哎，第一我这个品性好，第二我这个也节俭，各方面的东西，不是说这个随便在水上玩呢。以此呢来劝诫这个周康王，说的您啊不能天天想着娱乐，您看这个美女们采荇菜，他们自己都在这儿干活，都这个注意自己的德行，您这个不行啊。周康王一听，这怎么又绕回来在这儿说我了？不过呢，幸亏他还是个比较懂事儿、 通情达理 势力的。对，想想你们说的也对，那好吧，励精图治吧。结果呢，这个事儿被后人记载成说，这个荇菜呀，其实根本不是说这个美女怎么怎么样，是这种讽喻、劝诫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当然，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也有人认为只是民间的流传的歌谣。这种争议我觉得都可以大家自己去解读吧。 这首诗经当中著名的诗篇哈、啊、很多人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个简单的啊朴素的这个男女的感情，当然如果要附加上这个治国的理念的话，那也未尝不可，反正我想读者他有自己的理解啊，这就足够了。当您走进自然的时候，您会发现大千世界这么多的生物，他们也有他们自然的生长之道，他们也有他们的活法。希望大家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换一个活法来度过我们有限的人生。非常感谢王晨今天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欢迎大家呢有空找起这本书来一起看一看。谢谢您，再见。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全都一个样，心里的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6